去吹风， 吹吹风。 标志性来自老狼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恋恋风尘》。老狼的第一张专辑1996年《恋恋风尘》，当时去买的时候呢还只有卡带。其实我从来不认为说老狼是一个歌手，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位歌者。他们在当时呢是用最纯净的心态制作了这一张堪称中国校园民谣鼻祖的《恋恋风尘》。这一张集合了当时可以说是最顶尖制作人以及音乐人的专辑呢，也是让我们有机会用音乐来缅怀我们共同逝去的青春。好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温岚，《眼泪知道》。 云在走，雨在飘，悲伤在风中飘，心的伤，泪在掉。只需 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山盟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这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温岚，《眼泪知道》。温岚和阿妹张惠妹呢，他们一样都是台湾原住民歌手，一半阿美族，一半是泰雅族。温岚在1997年参加《超级新人王》，因为她独特的唱腔呢，是受到了吴宗宪的注意，以此呢和阿尔法唱片签约，进入到了演艺圈当中。1999年的时候，和吴宗宪合唱了周杰伦创作的《屋顶》，这首歌就很经典了哈，到现在呢都是 KTV 点歌排行榜的热门歌曲，同时也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温岚呢也因此在演艺圈里面走红了。2001年，温岚第二张专辑《有点野》当中，她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从阳光健康的肤色到火辣的造型，让温岚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性感歌姬。来听李泉的歌《岛中央》。 浮萍的身影让我犹豫不定，躺在你怀里才不冷清，世界怎么安静，像脸上表情，在我的琴弦里爱有一些宿命，这声音让我泪流不停。

呼吸像潮起潮落，用默默的声音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了耳朵，说不定录下来拿去广播。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立地成佛，看这里会不会长梦多。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立地成佛，看这里会不会长梦多。有谁比谁快活，谁为谁而难过，留下多少指纹，说不定做过一样的动作。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立地成佛， 零年我坐在这里，这首歌确实比原唱还要经典哈。原唱的来自美国歌手林马林的 Sitting Down Here。 你有没有坐在某个角落里面发呆的习惯呢？小的时候爸妈不在家，那个时候玩的东西很有限哈，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看电视呢又总觉得无聊，所以经常会拿着一本漫画书独自坐在窗台上面发呆，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再看看大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再一会儿呢就看看书。长大了之后每天都会很忙哈、啊，生怕怠慢了，也就丢掉了一个人发呆的习惯。现在甚至有很多人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这样看来，我觉得发呆可能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哈、啊，因为发呆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直面你内心当中的自己。好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志炫，散了吧。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却已淡淡。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断人好傻。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的转，看街灯都亮了，一盏接着一盏，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当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发断人好伤。 和你去吹风，这里是好音乐959，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志炫，散了吧。想当年，这位实力派歌手和齐豫、蔡琴并称为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91年呢，林志炫和李记以组合优客李林的形式出道，先后共是发表了8张中英文专辑，在台湾呢创下了年度最佳销售的佳绩，后来又2度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成功的男子组合之一。林志炫在96年单飞，成为了一名独立音乐人，他应该算是歌坛当中的常青树了吧。我觉得他独特的嗓音真的可以说是绕在你的心目当中，久久不能够散去。好吧，继续来听歌，为你挑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楠和爱语，让梦冬眠。 也不想牵缘双眼，怎样去失眠，还未说就已改变，在梦中的夜晚，一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今生的 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瑞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牵手》，可能刚刚在听的时候呢，你也和我一样，边听边跟着一边哼唱。作为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手啊，苏芮演过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像《跟着感觉走》《亲爱的小孩》，还有《酒干倘卖无》等等。而最近几年呢，在各大卫视的选秀平台上，苏芮的作品也是多次的被翻唱。他说自己也有关注新人的表现，一个好的歌手在舞台上被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所以我很高兴现在通过各大的电视平台呢，能够涌现出很多很多有实力的新人啊。如果说歌手只是靠着录音，然后经过很多的后期塑造包装，却经不起舞台检验的话呢，那我觉得这应该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吧。好了，这时间这里是和你去追风，我是江帆，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很开心哈，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亲人眼泪 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